说要一起旅行，勾勾手像小孩子一样约定，也许你转过身后就会忘记，就算费尽了力气又回到原地，没关系，我还在那里。流星雨的来临，都听我的秘密，把你藏进我的回忆。就算命运注定，我也会珍惜的守护一生。手像小孩子一样约定，也许你转过身后就会忘记，就算费尽了力气又回到原地，没关系，我

当初何必相识一场，抬头看看你都想想混成多少遗憾，到底那一天再不再惆怅忧伤，星空微亮泪眼汪汪，思念今日更重，此时此刻月光非比寻常， 想要对你表明我诚意，我想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没什么道理，没什么意义，是谁拉开我们的距离， 灰心的眼神，哦哦

家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，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。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，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，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来自于老狼。那段时间的高晓松啊，确实是处于一个创作的高峰期。他是接到曾经睡在他上铺的一个老同学的电话，一个小时之内呢就写出了这首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。这个呢应该跟他的从小受的教育有关系。他妈妈曾经说他从小就读他自己给高晓松编的古诗词的课本，然后插画呢也是他妈妈自己画的，这也是跟他的才华横溢很有关系吧。继续听到的是郁可唯的《宁夏》，这是翻唱自梁静茹的那首，但是呢你听完之后感觉完全不一样。 心里面梦境的夏天， 是由音乐怪才李正帆为郁可唯重新编曲制定的。在几年前，李正帆到宁夏听到当地的族人唱着嘹亮的山歌，然后让他有了这首歌最初的一个创作的灵感。那这首歌呢，是以宁夏的那种特色的民歌花儿开篇的，民族风情非常浓郁的山歌，也是使得这首歌呢较之前的版本更是显得韵味十足，同时也是流露出了玩音乐的这种过人的胆识还有深厚的实力吧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孙楠《缘分天空》。 我想对天许下心愿，爱你到永远，阳光搬进房间，有你每天都是星期天。多想和你再见一面，诉说我心情，走在人群之间，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。一生守在你的身边，天天看你的笑脸，你的一举一动融入我的心田，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。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。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。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。

种曾被爱的味 所谓的麦克风，欢迎回来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一首味道还有一首领悟，让辛晓琪是大红大紫。另外呢，她也背上了疗伤天后的这样一个名号。那么很多年过去了，无论辛晓琪出现在任何场合，好像这种悲情的角色似乎都是她的一个代号了。继续听到的是刘烨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演员刘烨带来的牧歌。

一下，快乐它到底是什么？你快乐吗？那就让你自己去想办法。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，快乐都是所有我面的东西。Don't worry, be happy。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。